那遥远的地方，有位好姑娘，人们走过了她的毡房，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。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，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身旁，每天看着她动人的眼睛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，我愿抛弃了财产，跟她去放羊。我愿他那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，我愿他那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。远离大路在前哨，风大浪又高，自从那天上了岛，我们就把你爱心上，陡峭的悬崖，汹涌的海浪，高高的山峰，宽阔的海洋，啊，祖国，亲爱的祖国，战士的心愿，这儿正是我最愿意守卫的地方。云雾满山飘，海水绕海礁，人都说咱道儿荒，从来不长一棵树，全是那石头和茅草，啊，有咱战士在山上，管教那荒岛变模样，搬走那石头，修起那营房，栽上那松树，放牧着牛羊，啊，祖国，亲爱的祖战士的心愿，这儿就是我